南韩在90年代出现一个叫永生教的邪教，教主叫于宗文。1998年7月，他声称要带几名虔诚的教徒上天国，结果他们被安排上了一架小型货车，举行了仪式之后再进行集体自焚，最终所有人惨被烧焦。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Case 6000，邪教教主。 好，继续翻到嚟咧，我哋魔星岭四号啊，今日嘅题目咧，同 file number 咧，真系我哋要好认真去聆听。 系，冇错，邪教教主 系啊， 咁当然个邪教我都话要括住啦，因为咧唔同嘅定义有唔同嘅演绎方式啦。 邪教括号 系啦，甚至早期基督教曾经俾人讲系邪教噶吓，呢啲我唔演绎住。 系。 有机会再讲，咁我就想讲咧，我喺1997年嗰阵时咧，咁香港有一个一个教派， 吓 佢唔系基督教教派嚟嘅，佢算系佛教教派，算系啊 ，OK， 咁佢个全名咧就叫做青海乜乜乜嘅，唔、知你有冇听过？ 听过， 听过系咪？咁青海乜乜乜咧，其实咧你过咗罗湖桥以北咧，就定性为国家级嘅邪教嘅法定邪教嚟， 过咗条桥之后， 系啦，冇错啦。如果你喺留喺香港同埋喺台湾或者东南亚，甚至喺世界各地咧，佢系一个佛教或者系一个另类嘅佛教嘅教派。 系 咁，佢个教主咧就系、是、一个女士啦，青海乜乜乜， 系 咁、就声称自己系当年喺青海嘅地方去修炼嘅时候得到一啲启示啦，就创立咗呢个教派啦。咁亦都主要系用推动素食为目的。而去达到一啲嘅宗教理念嘅 修行嚟噶， 类似咁嘅嘢嘅。OK， 咁当年喺香港咧，亦都尤其是而家都仲系好活跃噶。喺其他地方都经常有嗰、那个教主嘅讲道啊咁样。佢经常去到边咧，就会着得唔同嘅民族服装出场嘅。 系 吓，咁、我就冇亲眼见过呢位嘅女教主。咁但系咧，又碍于一啲嘅好另类嘅关系咧，咁当年咧我就认识到喺香港负责统领住呢个教派个香港教区嘅负责人架头，咁个样貌唔形容啦，咁性格咧好难讲啦，咁但有一次咧就因为某一个嘅好奇嘅原因咧，当我唔想长谈咩事，因为费事啲人 trace 到一啲嘢，咁就安排，因为我参加一个活动，咁就咁巧咧，即系当时咧就被安排咧，我唔应该叫被安排啦吓，咁巧咧就总之系一个嘅北京嘅某间酒店咧，就与他同房，即系佢系男子嚟嘅，咁啊 share 一个即系双人房 share 一个床咁样啦 吓。Okay. 其实当时我已经觉得好奇怪，好奇怪嘅地方 咁样咧， 唔系巧知嘅吓，一早知嘅，但系问题我觉得好奇怪就系、是。点解佢可以过到罗湖桥嘅咧？你明唔明啊？ 哦， 因为你知道国内咧呢啲 information 咧 系 有 list 噶， 因为你一入境嘅时候，其实佢个 mon 应该红色闪下闪下， 系啊，一定闪嘅，尤其是佢个名字一定闪嘅， 系啦， 佢又俾佢入到境，佢仲要系佢系由陆路进入。中国大陆 罗湖关， 我唔知佢系边个关，咗陆路进入，系坐火车抵达北京嘅，咁、我唔系咁，我飞过去噶嘛，咁啊同佢同房 ，OK， 咁啊都倾开好多偈啦吓，咁、当然我冇好即系去即系讲到嗰啲话题 嘅， 咁啊，但系我哋夜晚即系开完有啲会员之后，就大家我好眼瞓瞓觉啦，咁我记得我半夜醒去厕所嘅时候一望，咦？佢又唔系瞓喺张床度嘅，佢咧就系喺嗰个座椅嗰度咧，就打坐咁嘅形式咧，就喺度瞓觉， 咁辛苦， 好即系修行嘅咁嘅形式嘅，咁我觉得好得意喎，咁样瞓法嘅真系好， 系啦， 呢种瞓觉形式真系， 呢种修炼嚟， 系啦，修炼嚟噶，好明显，我仲八卦问佢，咦，点解你唔瞓啊？我瞓紧噶啦， 但系佢答紧你， 答到，系啦，咁啊呢个都唔系个 point， 而系咧当时我系倾好多偈嘅时候，讲开一啲文物保护啊，佢又讲即系我又分享下我屋企家族吓，我哋三代做古董行业啊呢样嗰样嘅时候咧。突然间呢位男士咧，就突然间讲咗啲嘢咧，系令我当时喺嗰个房间里边好诧异嘅。 系， 佢突然间同我讲，佢话：， 哦，原来你哋屋企做古董生意噶？喂，如果系啊，第时有要需要揾我帮手，你出声啦。我话做咩？喂，有冇兴趣吓？柬埔寨嗰啲文物有冇兴趣要啊？如果系嘅，我随时识好多人噶，指下边块文物你要嘅，随时可以运到嚟嚟香港。嗱，我话俾你听，当时我望住佢，我冇答佢任何嘢，因为第一，如果稍微知道咩事嘅话咧，柬埔寨嘅文物咧系受联合国保护嘅， 系 所有文物出境咧系违反国际法嘅， 系 而佢讲到可以咁样。我唔知道叫唔叫做走私文物啦，讲到咁大义凛然嘅话咧，亦都系觉得好似，咦？你觉得呢件事系冇问题噶？ 系， 咁我就当时望住佢，吓，究竟系呢个教派佢当呢样嘢唔系一个错误啊？定系呢一个嘅管理人士佢个自己嘅标准系比较低咧？ 可能有第三个。 第三个系咩咧？ 就系佢以为嗰啲全部都真系历史文物，其实系假的。 啊，唔系，佢真系讲真嗰啲，佢可以攞走。 佢你点知道？你点知佢哋识唔识分啊？ 唔系，咁即系佢讲个态度系咁样啊？ 可能佢拎住鸭寮街嗰个寮壶，话当年呢、這个柬埔寨。大皇帝唔知几时屙过咁样， 唔系咁，我觉得就算佢分唔分到，但个态度上我都有问题啊嘛。即系你如果作为一个如果道德标准高嘅话咧，咁你就唔会讲啲咁嘅说话噶，同埋你讲出嚟好似你真系表达到你 好儿戏啊， 唔系儿戏添啊，佢觉得呢样嘢系啱嘅或者 系 唔系即系 就系觉得我你话要话得随时讲我任何一件都可以攞到俾你 系啦。咁、当然咧，我当时就冇理到佢， 即系唔系一咩回事咁样啊。 咁我曾经喺心里边有一只魔鬼。出过嚟嘅就谂啊，好冇 set you up 咧，你明唔明啊？即系我一早已经安排定，即系联合国嘅 心计， 安排定一啲即系所谓嘅突破人员吓，安排完我哋炸地揾一个买家，叫你去 order 买完之后咧， 即系文海咧 倒破你。 文海咧平时联络嘅唔单止系香港政府嘅一啲官员嘅，就连联合国嘅， 唔系我通知佢嘛，系咪先？咁谂下啊，算啦，放弃，因为我觉得我又唔想话要搞你， 是 但系个问题就系、是、你讲呢番说话出口咧，我心里边有个底，心里边有底系咩咧？就话哦，原来呢个教派嘅谂嘢方式就并唔系可能我以为嘅一种好，因为我之前了解嘅就咧，点解会罗湖桥以北佢定咗为邪教组织咧？ 系国家级添， 系啦，国家级定为邪教组织咧，就是、因为佢哋当年就系喺九十年代初已经系好高调反共嘅一个组织嚟。 系 咁，除咗呢样嘢之外咧，佢就好多嘢就系讲系追求素食啊、环保啊、善良啊、高尚啊等等嘅嘢、我就以为系咁添， 系 点知嗰一席话之后，我就开始 要。睇清楚，睇 清 楚， 睇清楚，究竟点解啦咁样？咁所以当然啦，如果你我讲到咁白，大家知呢个咩组织啦？如果你系呢个听众，你系呢个组织人，你不妨留言喺个网站 forum 里边，话俾我听你而家了解个组织，因为点解咧？我知道好多年前，大概五六年前咧，那个领导者就已经 step down 咗噶，而家一个新嘅领导者嘅， 更厉害。 唔系，我冇接触过呢、這个、新嘅领导者就领导紧香港嗰个区域。 系 咁、我会唔会而家系唔同咗咧？咁、可能唔同咗嘅，唔同咗又可能好事都唔定。 光景唔一样啊。 系啦，因为你知道教派咧，随住年岁咧系会演变噶嘛。甚至我讲多少少如果上个礼拜六头先讲嗰个 talk 呢你有嚟嘅话呢我就现场讲咗我当年我系栽过边一个教派嘅 ,ok, 但我 on air 当然我唔会同你讲嘅。咁当年呢我就都牵涉过就系里面去过即系参与佢哋高层嘅一啲聚会啊、活动啊、meeting 咁样嘅。咁而嗰个教派呢如果以旧时嘅标准嚟讲咧，都有一个所谓嘅教主嘅 ，OK K 先生，我 K 佢，我称佢做 K 先生， 系啦。咁啊，真嘅，因为当年咧，即系我哋算系极之非主流嘅教派啦。当年咁啊，亦都系挑战主流教派嘅一班人啦。而 K 先生就系嚟自主流教派，即系自己去创立一个嘅运动嘅一个人啦。咁於是乎我哋呢嗱当年我喺个组织里面嘅时候呢我哋即大众都视为心底里面真係视佢为一个咁嘅教主咁嘅角色㗎、觉得佢讲嘅嘢呢真係应该唔错得去边㗎、真㗎喎呢种心理反射嚟㗎喎。 就正如头先我所形容嘅一切呢 你只是暗示我哋， 佢有好强嘅领导能力。 系咁，我最记得有一次咧，我亲身接触过佢两个回合，应该 系。 咁我哋好似即系我哋如果觉得有机会见到佢咧， 唔 系好似。见到哇，即系圣人咁噶。 哦 ，OK。 咁嗰次咧就因为要去洛杉矶做啲嘢咁样，咁我就问嗰阵时我教派咧攞咗佢嘅直线电话。 系。 咁我知道当时其实我教派里边极少人有个直线电话嘅，咁其中我系一个极少数有佢直线电话嘅人嚟嘅。咁我去到洛杉矶嘅时候，因为佢嗰阵时个大本营咧就系喺洛杉矶嘅，我就主动同佢打呢个电话，就话俾佢听啊，我嚟咗啦，迟啲我睇。即系 LA 嗰边嗰个 gathering 会唔会有机会可以见到你啦咁样，咁啊电话度咧佢又同我讲咗差唔多成个钟头电话，系、有魅力噶、哦， 喺电话度都 系、哦，你觉得你头先讲嗰句啱噶，佢嗰种魅力咧系觉得哇，即系嗱当时我感觉啊，我觉得哇，佢嘥咁多时间同我倾偈、哦， 系 哇佢咁谦卑、哦， 啊 佢咁肯 堂堂教主， 冇错啦，堂堂领导人肯同我讲咁多，即系屋企啊或者佢自己嘅谂法啊等等，系令到我哋作为一啲可能当时作为 member 嘅， 即系普通信徒啦。 感觉系好非常之 warm 啦，好觉得被受宠若 惊啦， 系啦。之后咧，当然过咗一个礼拜，我去到洛杉矶分部嘅时候咧，亦都喺现场同佢倾咗好耐偈，见过佢，亲人亲身见过佢，佢亦都嗰个投射咧，系俾你睇到啊，呢个真系一个好人。 即系佢个外貌绝对唔系话我哋想象中邪教教主嗰啲咁嘅感觉。 哦，冇一个好似教书先生，着晒西装，好有礼貌，讲嘢好得体，等等等等。 系、 啊，当然啦。后来咧，其实我哋嗰个教派咧喺呢五六年咧就发生好多大嘅变动嘅。 系 啊，变动到真系非常之 dramatic 嘅戏剧性嘅变动嚟噶。 系、okay, 所以唔可以长谈，我亦都唔想长谈。咁而呢位 K 先生咧，亦都戏剧性地咧就已经唔系呢个教派嘅教主啦。 系 戏剧性 有冇宣教先？ 佢消失咗啦。OK， 咁当然我唔长谈发生乜事，但系自从佢消失咗之后咧，咁就开始有好多喺内部嘅人士揾翻啲故事出嚟嘅时候咧，就发现原来一开始喺廿年前嘅时候咧，呢个 K 先生咧就已经可能留低咗好多系讲大话嘅成分啦，揭露咗好多信件啦、文件啦，系令到好多人都好震惊嘅。 哇！ 包括我都震惊， 唔系嘛？ 系啊， 喺香港，但系即系 唔系佢唔系香港人嚟噶，佢系美国人嚟噶。 哦 ，OK， 系啊。 但系咪住嗱，就算咩人都好啦，喺香港要进行一啲嘅邪教组织活动咧， 我冇话佢系邪教啊， 唔系 你冇屈我啊， 一啲特别嘅组织嘅活动 系。 其实某程度上，我自己咁谂，可能我同大众嘅谂法都一样，可以做得啲乜嘢咧？其实， 你意思做得啲乜嘢嘅系咩？ 即系佢哋可以得着到嘅利益唔多嘅，有时候。 我又唔想用我哋嗰个组织嘅例子去讲啦，吓得着咧就睇下你觉得乜嘢啦， 系 吓，势力系一种得着啦，权力系一种得着啦，金钱系一种得着啦，吓咁睇你嘅演绎方式系点咯， 或者佢需要即系嗰个嘅需求去到点样？ 因为咧，喂，我你咁样逼我讲多少少，因为当年我哋个教派咧， 系 我觉得当年嘅起步系好有策略性， 系。 佢冇重新去安一个新嘅名咧，去建立一个新嘅教会。佢系咧话要将其中一个传统嘅基督教派咧，佢话要佢将佢重整。 系 全世界嘅呢个基督教派都话要用一个所谓运动嘅形式去重整呢个教派。咁于是乎咧，你就冇一个所谓一个建立新教派嘅形象。 是 而是你去到不同的地区呢要去重整那个教派。如果那个传统教派那个传统教会不听呢就在那里建立一个同名同姓的教会。这个策略性是不是犀利啊 咦这个是阴谋来的真 的。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说。你这样说承担不起的。 咪所以我有时觉得咧，异端教派或者一啲组织咧，佢每一个教派所做嘅行为同处置咧系有所不同嘅。但系我好承认噶，我哋当日栽嗰个咧，个策略性系非常之高， 好强、啊， 好强，强到、啊、你谂下，如果就其实求其噏个名出嚟嘅话咧，你都唔知道原来佢系一个重新成立嘅一个所谓一个新嘅教派，你会被误以为系传统嗰个嚟嘅。咁、但系当然最吊诡嘅系咩咧？最吊诡嘅就系呢个世界上边当年咧，我高峰期发展嘅时候咧，系有传统嘅教会系俾我哋当时嘅教会合并咗嘅。 哇！ 咁你话系咪好紧要咧？ 啊！但系我又想问，即系我想了解多少少咧？譬如话即系作为一个信徒、嗯、，OK， 你哋面对住一啲，即系我唔系话你嗰个啦 吓。多谢你咁样澄清先。 即系以你嘅见解吓。即係一啲傳統嘅教會、嗯、，OK， 當佢哋面對住一班外來嘅呢一個教會，跟住咧講緊另一番嘅道理，甚至乎講到好似頭先你話，最後合併咗，但係在於佢哋嗰個立場，當其時呢一班嚟自傳統教會嘅朋友，佢哋嘅諗法 係 點樣？ 有啲咪抗拒咯。 系 有啲好抗拒咯， 即系咧，总有啲唔会认同到 嘅。系啊，嗱，有啲好抗拒到直情觉得你系嚟即系骑劫我哋嘅。 系 有啲就觉得系、哦，你哋讲嗰套道理系真系要，因为我哋嗰阵时嗰个括住，嗰个包装咧就 系 话你要重新去重整你嘅基督徒嘅生命。 系 咁有啲人觉得系、哦，我哋之前太失丧得太紧要啦，所以重整，所以有啲人系愿意嘅，而。香港嘅 case 系点咧？香港嘅 case 系冇被合并到。 OK， 咁但系咧，香港当中有一部分嘅传统嗰个教会嘅人咧，系因为认同咗当年嘅运动咧，就脱离咗主流旧教派，就嚟咗我哋嗰个新教派，就一个叫做所谓过当嘅一个嘅过程。 咁意思即是话，一个新嘅教派，佢真系系可以正正式式冲击到嗰个传统教会， 冲击到，严重冲击到添，甚至而家香港嗰个咧，冲击到咧，如果讲嗰个名出嚟嘅话咧，你以为得嗰个新嗰个噶咋，旧嗰个好似唔存在咁嘅， 咁严重。 所以当年嗰个利益关系好成功。 OK， 但系点解我今日突然间想讲呢、這个即系邪教主教主嘅一个嘅题目咧？因为早排咧就有啲新闻就关于一个咧，可以而家好多人都话系一个邪教教主嘅一个人嘅故事啊。 系 嗱，讲翻少少故事先。嗱，我唔知你有冇留意新闻咧？早排咧就有一个嘅 DJ 咧，喺美国一个 DJ， 但我唔识啦，因为佢话美国喺洛杉矶一个 DJ 叫 Matthew Roberts， 系 唔知有冇听过啦你？ 冇啊，个名太 系咯 ，Matthew Roberts 咁样，咁佢就 DJ 嚟嘅，咁佢但系自己系佢系点咧？佢系一路喺洛杉矶长大，喺美国长大咧，佢去到十岁嗰阵时咧，先知道咧，佢家姐话俾佢听嘅，突然间有一日同佢讲，佢话其实你系领养翻嚟嘅。 啊！ 其实最憎呢啲嘢嘅，话俾你听。 你唔好讲嗰个啦， 十岁讲喎， 咪就系啦。 你啲嘢大啲先讲， 系 咪先？十岁讲 有工作能力， 系啦， 成咁样。 咁佢就好耿耿于怀，就觉得吓咁边个系我亲生嘅阿爸？ 系 咁，但系咧嗱个问题系咁嘅，佢知道边个系亲生阿妈， 嗯， 但系佢唔知道边，即系佢阿妈系知系边个嚟嘅，系一路都凑住佢嘅。 原来阿妈同佢一齐 系啦系啦，但系个爸唔系佢亲生嘅。咁后来于是乎十二年嚟咧，佢就要不断去劝佢阿妈话俾佢听，究竟我亲生阿爸系边个啊？ 系 甚至去查一啲档案，问好多嘢之后咧，就发现咧原来咧佢亲生嘅阿爸咧就系、是、由六十年代尾去到而家咧喺美国嘅传媒里边塑造一个好大嘅邪教嘅教主，一个人咧就叫咩咧？叫 Charles Manson， 有冇听过？ 啊，呢个好似听过。 有呢个人咧，呢个样，呢个即系个头里边咧就 有个交叉， 有个嘅纳粹嘅标志，有时长头发，有时剪到 光头， 有时眼神好凶恶，总之系一个而家差唔多系代表作嘅一个邪教教主嘅人啦。原来佢系佢个仔。咁个 DJ 就觉得吓，我竟然系个邪教教主个仔 哦 即系佢谂住揾咗个父母，即系阿爸要相认啊嘛，撞鬼你明唔明啊？之后咧 ，How can I believe it？ 咁但系认即系事实，即系俾佢揾到啦。咁佢妈亦都认咗啦。咁亦都话佢妈话系啊，当年咧即系年少无知， 我信咗呢个教。 唔系佢唔系，即系佢觉得 仲未噶嘛？ 唔系嗰阵时系因为佢觉得个教主非常之有吸引力，系或者系有魅力。 其实21年前已经是教主的了他。 应该慢慢讲佢点样信任教主。咁佢喺60年代就即係同个呢个 Charles Manson 去呢、這个有咗性生活之后啦，咁之后就离开咗啦，咁就删咗佢之后呢就隐瞒呢个秘密隐得咁耐，咁於是乎而家就知道咗啦咁样。咁呢个即係其中一个个案，近排呢好多新闻讲返呢个 Charles Manson。咁另一宗新闻就大家都知道喺上个月啦，呢、个出名嘅导演波兰斯基呢就俾瑞士就拉咗，就话佢涉嫌呢就当年喺洛杉矶就同一个14岁以下嘅人去即係发生性行为啦。咁而家就仲喺度拉佢緊啦。但当呢单新闻出嚟嘅时候呢，大家又开始联想返讲返佢个老婆嗰单嘢啦。咁嗱，今日有少少倒叙返讲返少少，就係佢老婆发生乜事呢，因为可能年轻一辈唔知嘅。咁我哋当然我哋后来都係搵返啲故事，因为我哋嗰时都未出世啦。咁1969年嘅时候呢，咁波兰斯基当然佢已经係一个出名嘅导演啦。佢个老婆呢当时就大肚8个月，咁同一班朋友就系佢屋企里边就庆祝啊，或者食饭啊，倾下偈咁样啦。咁波兰斯基咁巧嗰晚就唔喺屋企，咁竟然咧呢、這个 Charles Manson 咧就可以话佢指使下咧，咁就入咗佢间屋度咧，就将屋内咧几个人咧就杀死咗之前咧，就将埋波兰斯基嘅太太Sharon Tate 啦吓，就插死埋，之后咧连个苏哈都插死埋。咁就成为咗一个好大件事嘅 ,ok。咁呢个呢就开始就话返，即係呢个一间我会话俾你听大家点样发生咁嘅事先。咁就啲人就再讲返，原来当年波兰斯基呢件老婆被杀嘅事件呢，亦都系因为系 Charles Manson 去指使。咁亦都讲到就话呢个就系喺几十年嚟呢美国一个最大嘅邪教教主做嘅嘢啦咁样。好，你而家就算上网 check 呢，无论系资料啊、报道啊，或者 YouTube 啊，或者所有嘢呢，总之塑造到佢一个好恐怖嘅人嚟嘅。 係。 你有冇睇过关于佢嗰啲新聞啊或者纪录片嘅嘢㗎？ 冇。 冇系咪？ 係。 但你睇相呢觉得哇眼神好凶恶啊。 好凶啊， 杀咗好多人啊呢样嗰样。嗱，其实呢我想话俾大家听，喺我眼中呢呢、這个教主呢其实佢好可怜。我唔并唔认为佢真係一个好邪恶嘅人。 係。 其实我再衰啲咁讲，我觉得佢几低能嘅。 哇，用到低能去形容 嘅。係啊，我觉得佢几低能嘅。咁我不如返转头我哋讲下、究竟呢个嘅 Charles Manson 呢喺坊间主流形容到佢大邪恶嘅人。 好。 究竟佢点样兴起嘅呢？ 好。 摩星岭道同域多利道交界有一座冇门牌嘅白色建筑群。外间称之为白屋。白屋在港英时期属于充满神秘色彩的政治部。95年政治部解散，人去楼空。香港一个神秘组织自此进驻现场，开启一连串神秘档案，他们并且挂上门牌。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着睡眼的山有伴神光苍老，丛林下有野鹿轻踏泥沼，赤足起舞，和谐平静清早景象，谁人曾又坐下来一睹？围着雾的冰水任平边结露，仍在渐厚过成穿心于台步，神奇而极普通的景象，谁人曾又会静来一睹？人们忙为了干活如搭高速公路，前行无办法暂停一步，长埋头再干最后忘掉了 找寻